自己是藩王，和这些穷光蛋有天壤之别，怎么可能被这些人拖下水？但是到现在他才发现，如果放纵这个侄子搞下去，自己就会变得连穷和尚也做不了了。于是他开始了自己的准备工作，他招募了大批强壮士兵为卫军，并进行军事训练，地点呢就在自己的王府之内。所谓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要想造反就拿木棍农具是不行的，这就需要大量的兵器，打造的兵器动静很大，而当时呢，当时又没有隔音设备，朱棣在这个问题上充分发挥了想象力和创造力，他建造了一座很大的地下室，周围围起围墙，并在附近开办了多个养鸡场。就这样，地下室里叮叮当当响个不停，外面的人呢一点都听不见。此外，朱棣还吸取了历来农民起义战争中的先进经验，虚心向农民兄弟学习啊，即在造反前要搞点封建迷信、远古传说之类的东西。为此呢，他招募了一大批特殊人士，这些人被称为疑人术士，其实就是街上算命占卜的那些人。他把这些人搞来，无非是为了给自己壮胆儿，顺便呢做做宣传工作。但他本人也不会想到，这一举措在后来竟然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建文帝在解决其他藩王的时候，这个眼睛却始终看着朱棣，因为他也清楚，这个朱棣这个人才是他最为可怕的对手。为了削减朱棣的实力，他先派工部侍郎张炳接任了北平市市长的职务，然后任命谢贵、张信为北平都指挥使，是掌握了北平的军事控制权。这之后他还派宋忠、这个名字有点不吉利，反带兵30,000吧，镇守屯平、山海关一带，随时准备动手。刀已经架在脖子上了，朱棣似乎成为了板上的鱼肉，在很多人看来，他只能束手就擒了。然而就在此时啊，朱棣却做了一件别人想不到的事情。按照规定，建文帝登基后，晋王应入朝觐见皇帝。由于当时局势十分紧张，很多人都认为朱棣不敢如期拜见新皇帝。但大家万万没有想到，他不但来了，还干出了惊人之举。建文元年3月，燕王入朝参拜新君。按说来到别人的地盘就老实点吧，可这位仁兄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行黄道入，登壁不拜，可见朱棣嚣张到了何种地步。这个朱棣的无理举动引起了群臣的愤怒，户部侍郎卓敬多次上奏，要求就地解决朱棣。建文帝竟然以燕王是自己的至亲为由，拒绝了这一正确的提议。卓敬气得跺脚，大叫起来：“那杨坚、杨广两个人难道不是父子吗？”但建文帝依然拒绝了他的提议。朱棣就这样在京城逛一圈，风风光光地回到了北平，而齐泰和黄子成竟然结结实实地当了一回看客。平日在地图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所谓谋略家，就这样水平。当然，建文帝手下并非都是一些如齐泰、黄子成之类的人，事实证明，他还有很多独立的部下。在这场斗争中，建 建文帝并非无看可及，他也使用了很多权谋手段，特别是在地下工作方面可谓卓有成效。建文元年，也就是公元1399年初，朱棣派长史葛城进京朝见皇帝。其实啊，这个葛城也是个间谍，他的真实目的是打探消息，但朱棣万没有想到的是，此人竟然被策反了，而策反葛城的正是皇帝本人。葛城一到，建文帝便放下架子，以九五之尊对葛城礼遇有加，估计也亲切地询问了他的家庭收入情况，并鼓励他好好工作之类方方面面的事。程十分感动，皇帝竟然如此看重自己，他一时投若，就主动交代了燕王朱棣的种种不法行为和自己的间谍身份，然后他光荣地接受了建文帝地下工作者的称号，表示回去后一定努力工作，并及时做好情报信息传递工作，争取早日把燕王等人一网打尽，一颗钉子就这样炸下来了。如果说葛城是个小间谍，那么下面要介绍这位啊，就是超级间谍。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此人并不知道自己做了间谍。这个人是谁呀？这个人就是朱棣的老婆，大将军徐达的女儿。将门往往无虎子，如常遇春的儿子常茂，李文忠的儿子李景荣都是如此，但事情总是例外，徐达之子徐辉祖就是一个例外。他虽然出生名门，却从不引以为傲，为人谦虚谨慎，熟知兵法，而且效忠于建文帝。他利用裙带关系走夫人路线，在与他的妹妹聊天时了解到了很多妹夫朱棣学习工作的情况，并通报给了一直以来都对朱棣关怀备至的朱允炆。就这样，朱棣的很多绝密情报源源不断地传到了朱允炆的耳中。其实在这条战线上，朱棣的工作也毫不逊色，他的情报来源比较特殊，主要是由朱允炆身边的宦官提供的。朱元璋曾经下令不允许太监干政，作为正统继承人的朱允炆对此自然奉为金科玉律，在他手下的太监个个劳累无比，有地位极低。其实啊，这太监也是人呐，也有自己的情感倾向，他们对这朱允炆十分不满，却又无处诉苦。哎，就在此时，这个救世主朱棣出现了。他不但积极解交关中宦官，还不断送礼给那些谁也瞧不起的人。于是，一时之间，燕王慈爱之名在宦官之中流传开来，大家都甘心为燕王效力。朱允炆从来没有正眼看过那些他认为很低贱的人，但他想不到的是，就是这些低贱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这场斗争的胜负。除了这些太监之外，这个朱棣还和朝中的两个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此二人可以说是他的王牌间谍。当然，不到关键时刻，朱棣是不会用上这张王牌的，他要等到最后的时刻到来。在四月，朱棣回到北平后，就向朝廷告假。过了一段时间，这个病是越生越重，居然成了病危。这场病并不是突发的，而是酝酿了相当长的时间，因为在即将到来的五月， 朱棣有一件不想做却又不得不做的事情。五月啊，是太祖朱元璋的忌日，按照礼制朱棣应该自己前来，但朱棣敏锐地察觉到，如果这次再去京城可能就回不来了，可是老爹的忌日不去也是不行的，于是他派长子朱高炽及另外两个儿子朱高煦、朱高燧取代他祭拜，一下子派出三个儿子，除了表示自己重视此事外，另一个目的就是告诉朝廷自己没有一心。朱棣这次可是打错了算盘，当时的形势已经很明了，朱允炆摆明了就是要搞掉藩王，此时把自己的儿子派入京城，简直就送去了人质。果然呢，朱高炽三兄弟一入京，兵部尚书齐泰就劝建文帝立刻将此三人扣为人质。建文帝本也表示同意，谁知黄子成竟然认为这是会打草惊蛇，应该把这三人送还燕王，表明朝廷并无削藩之意，以麻痹燕王。真是岂有此理，五六个藩王已经被处理掉了，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连路上的叫花子都知道朝廷要向燕王动手，黄子成的脸上简直已经写上了削藩两个字，居然还要掩耳盗铃。哎，书生办事真是不知所谓啊。建文帝拿不定主意，此时魏国公徐辉祖出来说话了，要按这个亲戚关系算的，这三个人都是他外甥，他看着此三人长大的，十分了解他们的品行，他对朱允炆进言，绝对不能放这三人回去，因为此三人不但可以作为人质，而且都身负大财，如若放虎归山，后果不堪设想。现在看来，徐辉祖的算命水平已经接近了专业水准，他的这个预言不久之后就得到了证实，但更神的还在后头。那么紧接着，徐辉祖特别说到了朱高煦这个人，他告诉朱允炆，在他这三个外甥中，朱高煦最为勇猛过人，也最为无赖，他不但不会忠于陛下呀，也不会忠于他的父亲。哎，不能不服啊，徐辉祖这一卦居然算到了20多年后，准确率达到了100%，远远的超过了天气预报。可是这决定权呢，在建文帝手中，他最后做出了决定，放走了朱高煦三兄弟。如果朱允炆知道在后来那场战争中朱高煦起了多大作用，他一定会为自己做出的这个决定去找个地方一头撞死。也正是为此，他后来才哀叹道：唉，悔不用辉祖之言呐、啊、可惜呀、啊、后悔和如果这两个词在历史中从来就没有市场。远在北平的朱棣本来已经为自己的轻率行为后悔，哎，没想到三个儿子毫发无损地回来了，好吃好住，似乎还胖了。他高兴地从床上跳了起来，大叫道：哈哈哈哈哈哈，我们父子能够重聚啊，这是上天帮助我呀。其实啊，帮助他的正是他的对手朱允炆。朱棣明白，该来的迟早会来，躲也是躲不过去，皇位去争取不一定会有，但不争取就一定没有，而且现在也没有别的退路了，朱允炆注定不会放过自己，不是天子之路就是死路，两条路。 走哪条拼一拼吧。不过这朱棣啊，依然缺少一样东西，那就是时间。这个造反呢，不是去野营，十几万人的粮食、衣物、兵器都要准备妥当啊。那么这些呢，都需要时间。那么为了争取时间，朱棣从先辈们的事迹得到了启发，他呢，决定装疯。于是这个北平又多了一个精神病人朱棣。但奇怪的是，别人都是在家里疯，嘿嘿，朱棣却在闹市里疯，专找人多的地方疯。这个精神病人朱棣的具体临床表现如下：一，闹市里大喊大叫，语无伦次。这个语无伦次啊，但是可以保证没有反动口号。第二，等到吃饭时间闯入民宅，妄人发笑，并抢夺他人饭食，但是没有暴力行为。这个跟很多乞丐也有类似行为。第三，露宿街头，而且还是一睡一整天。一睡一整天呢，堪称睡神呢。此事惊动建文帝的耳目，建文帝便派张炳和谢贵两个人去看个究竟。此时正是六月份，盛夏如火的天气。当两个人来到王府时，不仅为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六月份的天气可以五区的天气啊，这个朱棣居然披着大棉被待在大火炉子前烤火。就在两个人目瞪口呆的时候，朱棣还说出了经典台词： 哎呀，冻死我了。 这一定是个精神病人。张炳和谢贵马上就达成了共识，并上奏给建文帝，为避祸竟出此下策，何等耐心，何等隐忍。问世间权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收到了两个人的密奏，这个建文帝很是高兴了一阵子，精神病人朱棣自然也很高兴，他终于有时间去准备自己的计划了。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快点！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尤其是各层均是有斗拱、藻井、木刻、彩绘等古典优美的图案，是一座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宏伟建筑，也是我国现能看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钟楼。屋檐四角飞翘，如鸟展翅，由各种中国古典动物走兽图案组成的兽吻，在琉璃瓦屋面的衬托下，给人以形式古朴、艺术典雅、色彩华丽、层次分明之美感。高处的宝顶在阳光下熠熠闪光，使这座古建筑更散发出其金碧辉煌的独特魅力。由钟楼北侧台阶而上，一层大厅天顶万道霞光的圆形彩绘图案首先映入眼帘，四周伴有184块由四季花卉组成的彩绘天花，鲜亮艳丽，栩栩如生。一层大厅的西墙上分别镶嵌着3方碑刻，第一方是1953年西安市人民政府翻修钟楼后留下的碑文记载，第二方是清乾隆5年大修后由陕西巡抚张凯书写的重修西安钟楼记碑，第三方是由陕西巡抚龚茂贤在钟楼东迁后亲笔题写的钟楼东迁歌碑，将鼓楼的价值及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色彩给予恰如其分的体现和评价。西安鼓楼是所存在中国最大的鼓楼，位于西安城内西大街北院门的南端，东与钟楼相望。鼓楼始建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13年，即公元1380年，比当初的钟楼早建4年。清康熙38年和清乾隆5年先后2次重修。鼓楼横跨北院门大街之上，鼓楼楼基面积比钟楼楼基大738.55平方米，通高34米，雄杰秀丽，不亚于钟楼。古时楼上悬挂一面大鼓，傍晚时击鼓向全城居民报时，故称鼓楼。鼓楼和钟楼是一对孪生兄弟，相距近半里，互相辉映，为古城增色。主持修建鼓楼的有长兴侯耿炳文、西安知府王宗周等人，据说是在未雨朦胧之中为鼓楼工程奠基的。清康熙38年、乾隆4年曾先后2次重修。据乾隆5年重修西安鼓楼记载，上年陕西小麦丰收，龙有银粮，母有乙丙，民不四命，出现了男娶女归、李兴宋熙的太平景象，于是效法古市重整鼓楼。长安县令王瑞具体负责修缮事宜，重修后的鼓楼面貌重隆敞丽，灿然一新，登楼远望，闹市风光、秦川景色历历在目。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在西安鼓楼上悬挂有多个匾额，1740年乾隆5年重修后，相传陕西巡抚张凯模仿乾隆皇帝的御笔为鼓楼书写南匾“文武圣地”4字，北匾“声闻于天”则相传为咸宁学士李允宽所书。南北两幅匾额曾经被誉为两颗明珠，镶嵌在西安的鼓楼之上，与鼓楼一同饱经风雨的历练。文革时期，大批文物古建筑遭到人为毁坏，两排匾也未能幸免。西安市民引以为荣的两颗明珠也就在此运动中告别了历史舞台，告别了与其相伴的鼓楼。 不过2005年4月29日，这样的遗憾得以弥补，两块牌匾又回到了鼓楼之上，鼓楼得以重现当年的风采。然而这两块牌匾有着怎样的来历，又怎样重新面世的呢？每个老西安人都清楚记得，在鼓楼南北屋檐下曾分别悬挂着两块匾额，南为文武圣地，北为声闻于天，匾长8米，宽3.6米，为蓝底金字木匾，两组八字均为贴金凸体，字字精炼，千古绝笔。文革时期，两块巨匾被摘下砍断并焚烧殆尽，从此人们相传中的中国两匾，一个是山海关的天下第一关，另一个就是西安鼓楼的文物圣地，就只有一匾了。两块牌匾被毁后，不但是我国文物的巨大损失，而且也成了西安市民心中的缺憾。为了给后人一个交代，还历史以真实面目，从1982年起，西安钟鼓楼保管所开始了有关两块匾额的调查研究和取证工作，希望可以恢复两块牌匾。此后的1988年以来，在每届的西安市人代会和市政协会议上，都有恢复牌匾的议案和提案。与此同时，西安的广大市民也热情高涨，积极参与进来，这就极大地促进了恢复牌匾工作的进程。2004年3月至7月，西安市政协和陕西省文物局分别多次召开了鼓楼周边历史文化探讨与研究及恢复鼓楼牌匾专题讨论会，对牌匾恢复一事广泛征求与会专家、学者及老前辈的意见和建议。在2004年7月9日的专题会上，陕西省文物局、陕西省文保中心、原西安市文物园林局、陕西省书学院等单位的有关领导和专家对初步方案进行了最后的推敲和完善，制定出了采用原字样、大小形式同原样、用现代轻型材料但要采用传统工艺制作的原则，进行原貌恢复两块牌匾。两块牌匾的恢复不仅了却了文物工作者和广大市民长久期盼的心愿和缺憾，更为鼓楼增添了灵魂和神韵，它将随着历史的延续永存史册，无论为勉励后人或是为文物价值本身，都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从恢复方案的雏形探讨到初步决定，经历了无数次不懈努力与商讨和磨合，但是由于资金等问题一直没有落实，恢复匾额的事情就只有先搁浅了。筹集资金制作牌匾，可以说倾注了钟鼓楼保管所每个人的心血和汗水。在资金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他们就走向外搞活的路子，坚决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实现多年的夙愿。通过多种渠道的筹集，资金问题终于解决，从制作到完成共花了15万元。当初设计出两个牌匾的小样后，为了力求真实体现原貌，无论从匾的颜色、字体，还是整个牌匾形状，都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专家、学者和当年现场拆除两块牌匾的当事人都聚到了一起，通过他们的回忆和对比，最终才确定了下来。原来的牌匾是木头制作而成，大约2至3吨重，现在的牌匾只有800公斤。之前考虑过用木头制作恢复原貌，但是最后经过论证后推翻了用木头的想法，因为鼓楼是千百年留下来的古迹，迄今已有265年的历史了。 1937年，日本飞机对西安进行轰炸的时候，将鼓楼的一根梁炸断。历经沧桑巨变的鼓楼已经不能够承受过重的压力。如果按照原先的重量制作，对鼓楼是有害的。所以，为确保文物古迹不受损失，经过专家学者的多次论证和反复推敲，最后选用轻型材料来制作两个牌匾。除此之外，牌匾的其他地方和原来的一模一样。牌匾制作完成之后，为了在运输途中不受损害，最后经过论证协商，采用原始的架子车运输。从装架子车算起，到鼓楼，4辆架子车整整花去了3个多小时的时间。这样大的两个牌匾要顺利上到鼓楼，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仅仅是鼓楼挂匾就出动了70人，搭建了高30米、宽10米的钢管架，用了7天的时间才把两块牌匾顺利挂到了鼓楼上。如今我们看到的就是重新制作的牌匾。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西安鼓楼的牌匾经历了重生，而钟楼却有着一个美丽多姿的传说。话说很久以前，西安叫做长安，可这初建的长安却不安宁，从城中心的一块地方不断地涌出水来，不时地淹毁房屋道路，吞没人畜，大有把长安城变成海底的势头。这时正好观音菩萨路过这里，他不忍看到长安城被毁，便托梦给城里的百姓说，有一条孽龙在地底下兴风作浪，要把长安变成海，大众只有齐心协力挖开海眼求助孽龙，并在上边建造一座钟楼把它镇住，长安城才能永保长安。于是城里的工匠百姓便挥动铁锄，顺着冒水处挖下去，挖下去，终于挖到了有10个井口大的海眼。从上边能听到海浪的咆哮声，据说这海眼直通滔滔的东海。但这并没有吓到城中的勇士和铁匠，他们挥刀仗剑，带着钢环铁锁垂入海眼，与孽龙拼搏，终于把孽龙用钢环铁锁紧紧地捆缚在一根镇海铁柱上了。勇士和铁匠们大喜，正要攀绳而上，孽龙开始说话了。凡人百姓，尔等乐得太早了些。今日我是被云头上的菩萨用净瓶照软了筋骨，方被你们所拜，锁在菩萨抛下的这根绣花针上。但菩萨终究是要回南海的，净瓶是他从不离手的心爱珍宝，他是绝不会割舍的，到那时你们就会遭殃了。人们不理会孽龙的恐吓，并按照菩萨梦中教的手法，用半尺厚的钢板封了海眼口，并动工在上面建起了一座10多丈的钟楼。钟楼建起后，玻璃匠人献出了他们有生以来烧制的最大玻璃宝葫芦做钟楼的顶子。可是当人们顺着斜桥把10人合抱不拢的大宝葫芦缓缓移上钟楼顶座安放停当时，钟楼突然摇晃起来，玻璃顶被摔到地上跌得粉碎。这还不算，钟楼越抖动越厉害，大有倒塌的危险。原来孽龙的恐吓将变成现实，长安城又面临着被变成大海的危险。人们千方百计地加固钟楼，但都无济于事。 这时身在南海的观音菩萨被长安百姓坚持不懈、斗龙不止的精神所感动，驾云来到长安上空，在聂龙即将翻到钟楼的刹那间，毫不犹豫地倒置下他心爱的净瓶。那宝瓶准确地倒扣在钟楼的顶座上，变成了金光闪闪的金顶。钟楼顿时风雨不动，稳如泰山了。聂龙从此被镇在钟楼底下，不得作恶了。许多年过去了，钟楼金顶经风霜雨雪的磨练，取日月星辰之精华，变得更加光彩夺目了。清晨，他沐浴在彩霞之中，伴着催人黎明即起的晨钟，目送着从长安东西市启程的驮满丝绸的驼队马帮，出安远门，经路旁土墩上立着的西去安西9900里继承石碑，西去阳关到安西，钟楼金顶在夜间还熠熠放光，如逢重大节庆的夜晚，它如同一盏金灿发亮的小太阳，光芒四射，照得方圆一里地内如同白昼。更可怪的是，如遇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吉祥年月，它就日日夜夜地发亮放光，仿佛它也高兴地与民同乐似的。遇到灾凶年月，它就黯然失色，像一只绿锈斑斑的古铜瓶。长安城乡里外的百姓们都把它看作家乡的珍宝，并且以有此宝为荣。这件宝物的事儿被一伙黄发碧眼的传教士知晓了，他们眼发红，预计着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夜里盗走中国的这件国宝，远到欧美去发横财，做百万富翁，而善良的西安百姓却还被蒙在鼓里。这天夜晚，这伙洋教士趁夜风拥至钟楼，爬上钟楼的琉璃瓦顶，卸下了封魔铜宝顶。正在这时，悬挂在钟楼上的大铁钟突然哨哨哨哨地惊响起来，与此同时，摆在省图书馆地上的唐景云钟和鼓楼上的大鼓也惊响起来，稍后小雁塔下的雁塔晨钟也响起来，紧接着西安城里郊外所有寺庙道观的钟、鼓楼上的钟、鼓都惊响起来，百姓们纷纷向钟楼下汇集。这时钟楼宝顶也突然大放光明，把那伙强盗的鬼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保卫国宝获胜，百姓们兴高采烈，纷纷打问那天晚上是谁敲钟示警的，应该厚赏这位爱国英雄。但打问来打问去，没有一个承认自己敲过钟鼓，只是人们传说在那天夜晚影影绰绰看见一位唐装女子像长着翅膀似的在钟楼上空和周围飘来飞去，一定是这位飞天仙女敲钟击鼓示警的。有人说这位仙女是钟楼的守护神，有人说这位就是观音菩萨，她也不愿自己的宝瓶被洋人盗走。此后洋人们虽然对钟楼宝顶垂涎三尺，但未敢轻易下手。到了民国初年军阀混乱时期，有人又企图劫走钟楼金顶，但当他刚要伸出魔爪时，金顶已被观音菩萨收走。以后的几十年，钟楼便一直没有顶，失去了往日的灵性和魅力。再加上年久失修，彩漆脱落，琉璃砖瓦破损，它衰老了，在风雨中漂流。新中国成立之后，人们又重新为它建造了金顶，钟楼重新披上了彩衣，恢复了青春的容颜。钟鼓楼记录着西安沧海桑田的历史，它铭刻着西安人心中的悲怆与骄傲。钟鼓楼是古老的，他们也是年轻的， 钟楼与鼓楼晨昏相伴，与西安四门遥相呼应。钟鼓楼将与西安人一起迈向辉煌的未来。 站在昔日的钟鼓楼边，我望着古城墙，眼前这个繁华的都市让我有些迷茫。记忆中的西安城如今变了样，找不到儿时的伙伴，我一个人走在街上。穿过喧嚣的长安大街，我来到护城河边，风吹过那寂静的河岸，河水泛起了波澜。记得那时的我们总是静静地坐在河边，听着那熟悉的秦腔段子，我就越听越感到新鲜。我是这里的娃，我累了要回家，乡党们在等他。西安是我的家，我是这里的娃，我累了要回家。